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ook at a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where a gentleman is trying to get somebody to answer a survey。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对话呢，选自雅思真题考试。对话中的男士呢，在找一个人去给他回答一个问卷调查。 A survey, S-U-R-V-E-Y, 啊，是问卷调查的意思。那咱们先预习一下生词啊。首先呢，就是你在请人家去给你做调查的时候，你得先问人家有没有时间，对吧？这里边就可以用一个动词叫 spare a few minutes, 抽出几分钟。 Spare is spelled as S-P-A-R-E、 啊、他就会问到 Could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啊、你能不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说 I wonder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to do a survey、啊、我非常想请求、啊、字面这个 wonder 就是想知道，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抽出几分钟时间给我们做一个调查、啊、但是这个英文呢是 I wonder if 表示客气啊，所以就是说请您抽几分钟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个生词呢是 counsel, C-O-U-N-C-I-L. Counsel means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management of a place. 啊，就是委员会，它是指这个负责管理一些事情的几个人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组。好， counsel.C-O-U-N-C-I-L 委员会，管理委员会都可以用这个词 Council。 在下面的一个词呢，就是这个调查过程中呢，肯定他会问啊，什么姓名啊、职业呀、啊、年龄啊等等、 嗯、 当他问到这个职业的时候，有一个职业叫 hairdresser。 hair 是头发， hairdresser、嗯、是不是理发师的意思？ 没错。 哎， 好多同学都问我说，老师那个理发英文怎么说，理发师这个理发员怎么说呀、 哎、这个剃头师傅怎么说哈？ hairdresser dress 你感觉就像穿衣服一样， 对， 去给你打扮打扮， 没错， 把你的头发打扮好了，就是美发师的意思嘛。 还有一个词叫 barbara、嗯、 barbara 也是，对、 B-A-R B-A-R、哎、barbara、barbara's shop 是理发店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总是会碰到一些个很不起眼的词，突然间一问到就不知道。好，那 hairdresser 呢是一个单词 spelled as hair, H-A-I-R D-R-E-S-S-E-R、放在一起全拼，就中间没有空格横线 hairdresser。 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dentist、dentist 它的含义就是牙医，D-E-N-T-I-S-T Dentist, go to a dentist, 就是去看牙。好，生词就是这些，大家可以从生词上就判断出来这一段不是特别难啊。那在听的时候呢，又会碰到了邮编啊、地址，所以一会儿请大家自己去记录一下，看这个街的名字、门牌号以及邮编是哪些字母数字组成，能不能记得很精确 好，我们来放这一部分的录音。 You will hear a man interviewing a woman in the street about her use of transport. Excuse me? Yes? I wonder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to do a survey on transport. It won't take long. No, that's fine. Oh, lovely. The survey is on behalf of the local council. They'd like to know about what transport you use and any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an I start by asking you how you travel to town today? Sure, I came on the bus. Great. Now, can I get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self? Okay. What's your name? It's Louisa. Yes. Hardy. Can you spell that, please? Yes, it's H-A-R-D-I-E. Great, thanks. And can I have your address? It's 19 Whitestone Road. Oh, right, I know that area. It's Bradfield, isn't it? That's right. Is the postcode GT7? It's actually GT8, 2LC. Great.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job is? Are you a student? I've actually just finished my training. I'm a hairdresser. Oh, right. And one more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coming into town today? Actually, it's not for shopping today, which would be my normal reason, but to see the dentist. Right. Thank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小段录音给听完了，现在呢我们开始讲解一下其中的内容。 好，咱们一边念呢一边给大家讲啊。首先呢，你去比如说在大街上，你就是路人，随便就问人家能不能接受调查，英文怎么开口呢？上来是 excuse me， 好，然后路人说 yes 啊，你就是说哟劳驾，路人就会说了，嗯，您什么事儿啊？I wonder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to do a survey on transport. 我正在想能不能请您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关于交通出行的调查。那你还得要告诉人家这个调查时间长呢还是不长呢，所以你得问他，跟他说 it won't take long. 这个 it 就是指调查这件事儿。It won't take long.调查不会用很长的时间，就是什么事情花费多少时间，就是这个事情去做主语， 嗯， 然后用 take 去做这个谓语。 那比如说它会占用五分钟的时间呢，怎么说？ It will take 5 minutes。 那它会占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好， It will take 1 hour。 所以 take 就是占用时间的意思啊。 没错。 其实像刚才我们这段对话中这个调查员说 It won't take long，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就是当你要请别人帮忙而且不想占用别人太多时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么说 It won't take long。 对，关键是你不想让人家反感，是吧？其实你跟人家说It only takes 3 minutes， 但是呢你整个这个调查完成之后一看10分钟了，可能人家也就不觉着，但是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把这时间说的少一点，是吧？嗯，好 ，No, that's fine。那这个受访的人说没问题呀，那个可以啊，that's fine 就是指这件事是可以的。好，于是呢，这个调查员就是表示很高兴 ，lovely 啊，你看 lovely 这个词，它和那个可爱的没什么关系，是一个英式英语里面口语表达同意很好的意思。The survey is on behalf of the local council. 这项调查呢是受到当地的这个管理部门的委托而做的。On behalf of 是代表谁谁谁。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常用的一个词组，就是 on behalf of 代表某些人某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机构。所以你这个 on behalf of 后面你要加人或者加机构都行。比如说我代表公司领导欢迎大家的到来，英文就是 on behalf of the directors and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I'd like to welcome everybody today、嗯、我呢来欢迎大家，但是我是代表谁呢？代表公司的经理啊、领导等等。 They'd like to know about what transport you use and any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那就是说这个 城市的管理者呢，希望了解您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 ，What transport you use, and any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对于改善交通出行有什么建议吗 ？Can I start by asking？By asking you how you traveled to town today. 首先呢我能不能问您今天进城您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的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就是首先要干什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接受访问的人呢他就马上告诉他了 Sure, I came on the bus. 我是坐公交车进的城。Great, now can I get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self? 可以，那么能不能先了解您的本人一些具体的详细信息呢 ？OK， 好，那就开始了。What's your name? 大家记得名字是什么呀？这个人被访的人叫什么呢 ？Luisa， 正确拼法是 L-U-I-S-A， Luisa。Hardy， last name 是 H-A-R-D-I-E。好通常呢你就是怕记错了那在你任何记名字的情况下呢你其实都应该加一句像这个对话中里面的人一样就再补充一下 Can you spell that please?能不能请您拼音写一遍 Yes, it's H-A-R-D-I-E 你看 Hardy 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姓氏如果没有让本人去拼出来的话很可能大家就写成了 Y 结尾H-A-R-D Hardy 那其实就错了在英文里边呢大家还是不要想当然尤其我们是母语非英文人士好那么把这个姓氏拼对了 Great, thanks, and can I have your address? 那我能不能再记您一地址呢 It's 19 Whitestone Road好这个街的门牌号大家都记对了吗是19号这个路的名称街道的名称叫 Whitestone Road 白石路怎么感觉北京有个白石桥看来这个 Whitestone 还是很常见的 然后他说 Oh right, I know that area It's Bradfield, isn't it? 没错这个地方呢我知道它就在这个 Bradfield 这个区是吗That's right, 没错 is the postcode GT7, 那他甚至都知道这个邮编的前三位。好，那如果说不是，英文呢喜欢不用那个否定词 no, 他就用 actually 去校正过来。所以呢在对话中呢这个人说 it's actually GT8 to LC, 并不是 GT7, 而是 GT8。好这是它的邮编构成是前三位后三位有字母有数字那后边这三位呢大家记清楚了吗 2LC 就是二字母 L 字母 C 这是 actually 实际上的这个号是这样的 Great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job is 我能不能也问问您做什么工作呢 Are you a student?您是学生吗他说他是什么人呢 I've actually just finished my training 我刚刚结束了培训 I am a hairdresser 好出现了这个词了是吧预习的时候就给大家说了说我现在结束了培训我现在是一名理发师 Alright and one more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那这一个部分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coming into town today? 您今天进城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Actually, it's not for shopping today, which would be my normal reason, but to see the dentist. 实际上呢，我平时进城呢都是为了购物，不过今天并不是。今天呢，我是来看牙医的 ，to see the dentist. 牙医就是 the dentist. 没错。所以这个人进城呢是为了看牙好那么第一部分的录音我们就听完了现在咱们再给大家放一下录音请大家看一下刚才这些讲到的点是否都清楚了 好的 You will hear a man interviewing a woman in the street about her use of transport Excuse me Yes I wonder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to do a survey on transport It won't take long No, that's fine. Oh, lovely. The survey is on behalf of the local council. They'd like to know about what transport you use and any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an I start by asking you how you travel to town today? Sure, I came on the bus. Great. Now, can I get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self? Okay. What's your name? It's Louisa. Yes. Hardy. Can you spell that, please? Yes, it's H-A-R-D-I-E. Great, thanks. And can I have your address? It's 19 Whitestone Road. Oh, right, I know that area. It's Bradfield, isn't it? That's right. Is the postcode GT7? It's actually GT8, 2LC. Great.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job is? Are you a student? I've actually just finished my training. I'm a hairdresser. Oh, right.And one more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What is the reason for you coming into town today? Actually, it's not for shopping today, which would be my normal reason, but to see the dentist. Right. Thank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我们又把这段录音给放完了。那么经过我们讲解，大家在这边听录音的时候可以基本掌握它的主旨和大意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抽一些比较好的单词和词组给大家做一些巩固练习。 没错， 有哪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呢，除了你要懂之外呢，你还要自己去产出，把这些东西内化成你自己能够造出的句子。好，首先第一个结构呢，咱们要练的就是 I wonder if you could， 后边加上 do something， 就是很客气的请求某人做什么。比如说 Larry， 你能不能借给我10万块钱啊？但是我客气的说，对吧？我借这么一大笔钱，我不能就直接说 Can you lend me 100,000 yuan？ 我得说什么呀？我得说 Larry， 哎 ，Would you please？ 那还不够客气。I wonder if you could， 特别怯生生的啊，怯生生的，你是否能借给我这么多钱？ 语气上还得搭配好了。 哎，对 ，I wonder， 试探性的，特别有礼貌的，然后特别客气的说 ，I wonder if you could lend me some money。 对啊，所以这个 I wonder if you could， 你作为一个整体固定的搭配去记。那现在咱们再练一下啊， 我觉得这样的话比那些很直白的祈使句要好很多。 那当然了， 如果说的是非常直白的祈使句，那就变成了lend me some money 啊，那你得是老大，那行啊，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拿钱， 借钱，给钱， 就是啊， 一般谁都不会给。 就是啊，那肯定就是对吧？你要是没有点势力和威风的话，人家不理你的。好，那再来啊，试一下这个。那比如说，咱们想一个在厕所排队，然后呢，你就怯生生的问：“请问我能加个3儿先用这厕所吗？”英文你就用这个 I wonder if。 Excuse me, I wonder if I could use the toilet first。 对，可以啊，我就是先您是吧？啊，我先用。是吧，你看这样一说，通常情况下呢，咱们不用这个句型的时候呢，所以老外对于咱们说的英语就老觉得咱们特别没礼貌。其实不是咱没礼貌，是咱不知道那有礼貌的版本怎么说。 哎，今天咱们就学会了啊。 对， 就是，在你想说的话前面加这么几个词，就是 I wonder if。 对， I wonder if I could do something。 没错。那如果说哎，先生，我能在这儿抽颗烟吗？ Excuse me, I wonder if I could smoke here。 嗯哼，你也可以说我能在这里坐吗？ Excuse me, I wonder if I could sit here for a while. 没错。好，这个是 I wonder if you or I could 都给它练的比较清楚了。下面呢，咱们就练一下 on behalf of 后面加上人或者是机构的名字。那如果是加上人的话比如说我代表她，女的她，你应该用 she 还是应该用 her 啊？ her， 没错，因为 on behalf of 是一个介词，它的后面要加宾格的这个代词形式。 on behalf of her, him,、them， 这些都是宾语，宾格。 没错。 OK， 我们知道了。 那么我们再造一个句子啊。 再造一个句子好、哎、下面请 James 代表我们发言。 Now let's welcome James to deliver his speech on behalf of us. 对了、let's invite、James to make a speech on behalf of us. 这就是代表我们。再来啊。嗯，说这个再找一个英文的人名吧啊，比如说这个 Paul 保罗，保罗呢今天呢没来，但是呢他呢这个让我代表他，给大家发点红包。 Paul is not here today, but he asked me to give you some lucky money on behalf of him. 对了啊 ，to distribute lucky money on behalf of him.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它的这个代表呢中文呢会倾向于使用一个动词，但是英文呢其实是做什么事儿 on behalf of somebody 啊，是做那个事情用动词，然后用介词 on behalf 引出来代表谁谁谁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英文的句子构成的特点。 如果这个代表在这句话里是动词，那么你就可以用 represent， 没错。 但是如果是一个介词，代表某人做某事，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to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somebody， 没错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通常呢和这个词一样，也是个介词短语，但是好多人都觉得它是该是动词的，就是替换、代替啊 ，instead of， 比如说人能替换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能被电脑替换吗？就是被电脑取代吗？好多人都说 can teacher instead of a computer， 那哪行啊，这个 instead of 根本它不是个动词啊。你可以说 can teacher be replaced by a computer， be replaced by， 用 replace 去做这个动词的替代和替换，就不要用这个 instead of。 但是你可以说 I will go to 天津 instead of沈阳啊，就可以说我去天津而不是去沈阳啊，这用这个 instead of 这个介词的短语。好，这个 on behalf 这个介词短语的性质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再来一个呢，就是这里边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乘公交车来，这个原文呢听力里边说 I came on the bus， 其实我来这儿是在公交车，有的人说是不是应该用 in 呢还是用 by 呀、 哦、对， 这个介词 这也是个考点哈。当我们在造句想表达我们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那一般可以把这个交通工具放在后面用一个介词短语。 好，那你就记着 on the bus 啊，就是在这个 bus 上面 on 其实有在什么上面，也就是踩在这个车的这个 底板上， 哎，路、啊、这个面 stand on the bus、就是、 came on the bus， 因为 bus 给人的感觉是你在里面，而很多时候你是站着的，站在那个车上面 啊。In the bus I come in the bus 就是强调你在那车里边，但是如果你是强调乘坐这个车的话，其实是应该用的是 by bus。 By bus 更好。 By bike, by bus 啊，所以这个介词呢、嗯、特别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要强调在其他的交通工具里面，比方说你在这个小汽车、嗯、这个出租车，你在里面，这个在里面应该是 on 还是 in？ 我觉得应该是 in。 没错。 但是你可以说的话 ，I came here by taxi。 那是可以的、啊，就是你通过某种交通方式 by some way some means of transport， 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要强调在某个车 里边 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区别了。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 bus 是 on the bus， 那如果是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大家想一想，出租车是比较小的，然后你在里面是只能坐着不能站着的， 就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感觉是塞进去 的、 哎， 没错。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 in the taxi。 嗯，好。 In the car. In the car. 行，今天咱们的词汇拓展练习就到这儿。 哎，希望今天这些词汇，还有今天的这一段英文的听力练习，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